等这根烟都抽得差不多了，石毅才开口。 你现在的打算是？ 话是这么问，但其实问的人心里已经有答案了。英明皱着眉，把最后两口烟抽完，然后扔到车窗外面。 无论如何，王一奇的照片先要回来。 王家要真的被曝光这种事儿，整个一家子身败名裂绝对不是不可能的。都不要说曝光了，就光是王一奇和王梦琪的事情被家里人知道，这两个人都绝对不会有任何出路，到时候还指不定是有多惨烈的情况呢。尤其这件事情还是因他而起的。 杜子华是冲着我们来的，怎么着都不能把王一奇他们拖下水。 明明闭上眼睛。 王宇那边我在想办法，但是如果真的来不及了。 后面的话他没说完，但是石毅已经很清楚了。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，可能真的要用他们的照片去换王一奇这两兄弟的，那就是必须要出柜了。石毅沉默地抽着烟，表情上没有表露出太多的端倪。英明那句话没说完，也懒得说了。车里这种气氛压得人心里太憋屈，他一直闭着眼睛等旁边人答复。其实从陈冲知道两个人的事开始，英明一直都有心理准备会遇到这么一天的。这种事儿，横竖不可能瞒得了一辈子，要么两个人趁早分开，要么早晚得面对这种局面。他这么想的，石毅当然也有准备。手上的烟抽完，他看了英明一眼。 如果真的被公开，你的事业怎么办？ 怎么说都是公众人物，就这么豁出去了？ 事业倒是还好，杜子华就算拿了照片也不敢找杂志社去登，也就是网上传。面对媒体的时候死咬着不认，谁也不能真的就坐实了。娱乐圈里这些门道太多，真真假假没人说得清楚。 你说假的半个世界的人都不信，你说真的一样有人不信。对于炒作来说，炒的就是半真半假。英明这么多年过来应对这些事还是有些经验的，他终究不是什么大红的明星，最多也就是被限制两年，时间长了也就没事了。圈里半出柜的人也有，就是按照那套规则走而已。他们两个问题最大的不是他的事业，而是各自的家里。石毅有些微妙地歪了下头， 可能这就是注定的。 之前还在犹豫怎么才能让家里人知道这件事，现在可好，轮不到他想清楚就已经把他们逼到这个份上了。所谓阎王好惹，小鬼难缠，要真是陈诚下手干点什么，石毅还未必就真的没办法应对了。偏就是杜子华这种什么也不求的，就是为了恶意打击报复的，一时之间投鼠忌器真不太好办。 他歪打正着的还真是找对了你的软肋。 石毅说这话的时候还带了几分笑意，事情演变到这个局面大概已经不可能更糟了，所以他反而没那么烦。烟抽完了就又点了一根，这回英明没动手，任由石毅吞吐的烟雾慢慢绕到他面前，模糊了视线。到最后他长出一口气， 唉，行吧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需要我干嘛说一声就行。 你真想好了？ 想不好又怎么样，横竖是我们自己做的事儿，避也避不掉吧。 如果当初不是他找人去打毛羽，可能杜子华这小孩也摸不到一名这儿，自然后面的那些牵扯也谈不上。不说对或者错，起码两个人关系的曝光不该这么快。英明刚才跟杜子华说，人都得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，这话搁在他们这里道理也是一样。石毅抽着烟感慨地靠在车门边上， 视线的余光一半扫着英明，一半看着前面。 既然都在一起了，又有什么不敢认的？瞒三天跟瞒三年，就是长痛跟短痛的区别。 何况就算他现在想撇清关系，杜子华也不干吧。想起那个男孩一脸怨毒的样子，石毅嘴角很冷地勾起了一个弧度。哼，不过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就得承担后果。这件事闹开不闹开都好，杜子华这个小鬼，他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后来，英明给王一奇打了个电话，跟他说了事情的大概，也把态度说得很明白。 总之这件事，我跟石毅会想办法解决，你不用担心照片的事。 对方在那边沉默了很长时间，他们两个从相交到现在，也是第一次彼此把话说得这么没有余地。王一奇开口的时候嗓子很哑，他这几天日子不好过。 英明，家这种东西，就是你自己再嫌弃再不认同，都不能接受它被毁了。我家里那些老头拼了命去守了好几辈子的名声，我可以不在乎，但是不能给搞臭了。 他心里很清楚，如果英明和石毅的事情被公开，这两个人的压力不会比他轻松多少。可是现在他无论如何开不了口说一句让英明和石毅别插手。从收到那些照片，他基本上就没有怎么合过眼睛，只要脑子稍微静下来，就想到可能出现的局面，然后无意识地开始手脚发冷。他这辈子还没有这么怕过，也没有这么后悔过。如果可以重新再选一次，他倒是宁愿王梦琪离开。分开不等于这辈子都见不到了，他选择挽留，却要付出王家几代人积累下来的这点名誉，这个代价太昂贵了，他真的付不起。 英明，我对不起你。 英明没说什么，只是等王一奇在那边挂了电话。他一个人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烟，石毅在后头处理邮件，听见了他打电话却什么都没说。这种事真的很难说清楚是谁对不起谁，似乎就是冥冥之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，每个人做选择的时候都很清醒，导致如今的局面根源却无从追溯。茶几上摆着一瓶打开的啤酒，英明喝了两口，终于打破了屋子里的压抑。他没回头，只是用石毅可以听得见的音量问了一句， 你要不要跟家里先打个招呼？ 他家里应该已经习惯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新闻了，就算有怀疑也不至于到接受不了的地步。倒是石毅家里肯定会比较麻烦。对着电脑的男人因为英明的话顿了一下，微微皱了下眉，拿着鼠标的手半天也没动。 还是算了，到时候我再回去解释吧。 不到最后一刻，他都不太想去面对。这种想法其实很孬种，但是石毅真的还是没有办法去面对家里直接把这件事情给抖开。事实上，被公开也是最坏的结果。在那之前，能够阻止杜子华的话，他当然还是会选择用其他办法摆平这件事。英明似乎也明白石毅的想法，也没有再继续开口。这一夜，他们俩谁都没有合眼。一个整宿对着电脑，一个坐着喝了一夜的啤酒。